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60集。他想跟桑延谈恋爱。四，把盖子扣了回去，温以凡抱着盒子往后一倒，整个躺在了床上。他盯着白亮刺目的天花板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又腾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。男人的举动粗暴又显亲昵，温以凡想起了刚刚桑延跟他平视的眼睛。在这一瞬间，温以凡的脑子里冒起了一个很强烈的念头，他突然很想谈恋爱，跟桑延，他想跟桑延谈恋爱。温以凡翻了个身，想静下心来，却完全无法将这个念头抛却。他今年的生日愿望其实也没有许得太大，很多事情温以凡觉得不该属于他，就不想这么强硬地求来。他只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足够的勇气，希望能够奋不顾身一次，希望能够不考虑任何事情地去奔向那个人。如果那个人是桑延的话，温以凡觉得自己可以努力一下，也尽可能地成为热烈的那一方。如果因此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，那当然很好。但如果不行，那他就重新走回来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。就如同钟思乔所说的那般，他想追他，他想尝试一下。温以凡坐了起来，拿起手机，透过黑色的屏幕注意到自己不知从何时弯起的唇角。温以凡稍愣，收敛了几分，打开微信列表，找到跟桑延的聊天窗。思考了半天，温以凡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敲了一句谢谢你的礼物，还有一个笑脸，但又觉得后面那个表情有点傻，温以凡抬手删掉，最后只留了谢谢两个字。那头回得很快，先是一个问号，然后桑延问他 几点了，睡觉。 好的。想了想，他又回了一句， 等你生日我也会回礼的， 是明年一月份的事情了。如果桑延同意下来，这话就相当于就算中途桑延要搬走，温以凡也可以将跟他的关系拉长到那个时候，再之后他也有找他说话的理由。 哦， 桑延就回了这么一个字，瞬间冷场。温以凡也不知道该回什么，指尖在屏幕上动了动，最后还是作罢。他把手机放到一旁，打算起身去洗个澡。在这个时候，手机再度响了一声，他拿起来一看，桑延又发了一条语音，腔调懒洋洋的，声线微雅，话里带着浅浅的倦意。 还有69天。 温以凡听了好几遍，还挺喜欢他这么给自己发语音的。纠结了须臾，他试探性地敲了一句， 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每天都给我倒计时吗？ 桑延发了个问号过来，温以凡扯了个理由， 我怕我忘了。 又是三条语音，桑延似是气乐了， 哪来那么厚的脸皮啊，能有点诚意吗？至少你就应该时时刻刻记挂在心上，而不是让我每天提醒你一次，懂吗？ 因为桑延的话，温以凡立刻意识到他这个要求是有点离谱，他改口道， 抱歉，我会记挂着的。 把手机放下，温以凡又自顾自地思考了一会儿， 虽然温以凡已经确定想要追桑延的这个想法，但他从没有做过这种事情，所以具体该怎么做，该从哪方面切入，他也完全没有头绪。如果只是用言语试探，循序渐进地表露出自己的意思，温以凡觉得这似乎没有多大的用处。毕竟这种话桑延说的也不少了，或许只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受够了他的话，忍不住用相似的方式回城。那如果直接用行为接近，温以凡又怕桑延觉得他在性骚扰。尽管先前通过桑延的话得知，他在梦游时也已经做出了不少近似性骚扰的行为，但在清醒时干出这种事情，温以凡并不觉得桑延还能那么轻易地放过他。在按照高中时桑延对崔靖宇的态度来看，他好像不太喜欢热情外放的类型。想了半天，温以凡还是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来。隔天早上8点，温以凡自然醒来。按往常一样，他习惯性起身洗漱换衣服，正打算出房间，他突然瞥见梳妆台前的镜子。温以凡的目光定住，盯着镜子里头的自己。女人皮肤白净，眼睛内勾外翘，唇红似胭脂，素面朝天，不施半点粉黛，头发扎成一个马尾，身着简单的运动外套以及修身长裤，模样看着随意，却又显得妖艳而锋利。温以凡默默地坐到梳妆台前，简单化了一个妆，看到昨晚被放在一旁的香水，他拿了起来，犹豫着往耳后和手腕处喷了一下。等味道挥发了一些，温以凡才走到客厅。今天是周末，桑延不用上班，但这会儿他已经起来了，穿着简单的休闲服，正在厨房里煮早餐，仍是一副困到生人勿扰的状态。察觉到温以凡的动静，他轻瞥了一眼，很快就停住。桑延目光毫不掩饰，明目张胆地打量着他。他的手搭在料理台上，轻敲了两下，随意地问道： 今天干什么去啊？ 上班。温以凡往锅里看了一眼，诚实地回答。桑延挑眉，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。没多久，他似是明白了什么，唇角轻勾了一下。他收回视线，十分刻意地拖腔带调地哦了一声。温以凡神色淡定，没有表现出半点的不自在，仿佛也觉得理所应当。桑延把火关了，说： 拿碗。 哦，那明天的早餐我来煮。温以凡打开一旁的碗柜，顺带说道： 你起得来？ 起得来吧。温以凡也不太确定，提了一句：你作息还挺健康，我认识的人里只有你是每顿早餐都要吃，没有一天落下的。 桑延侧头，语气闲散又意有所指： 你说我为什么健康？ 觉得他这问题似乎跟刚刚他说的话重复了，但温以凡还是耐着性子非常配合地回答： 因为你每天都吃早餐。 桑延只简单煮了粥和鸡蛋，刚煮完还有些烫，温以凡吃得慢吞吞的。桑延比他吃得快，吃完便起身回房间换了身衣服。等他出来后，他抬眸看了一眼，又是一身漆黑，看着高冷又寡情，像是一个要出去做任务的杀手。把最后一口粥咽下，温以凡问道： 你要出门吗？ 见个朋友。 温以凡没有多问，注意到时间差不多了，也起了身。 他跟在桑岩身后走到玄关的位置。在桑岩穿鞋的时候，他拿上衣帽架上的鸭舌帽扣到自己的脑袋上。戴上的那一瞬，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这似乎不是他的帽子，宽松了不少。与此同时，温以凡对上了桑岩的脸。他先是盯着他脑袋上的帽子，定格几秒后下滑与他对视，仿若带了谴责的意味。温以凡忽然明白了什么，他又往衣帽架的方向看，果然在那上边还有一顶黑色的帽子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伸手把帽子摘下。抱着物归原主的想法，温以凡仰头迟疑地把帽子戴回桑岩的头上。随着他的举动，桑岩的身子顺势下弯，距离在一瞬间拉近。周围的一切都虚化了起来，桑岩的眼睛是纯粹的黑，见不到底，带着极端的吸引力。温以凡的眼睛一眨不眨，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温热的气息，有暧昧掺杂进空气中，不受控地发酵，丝丝缕缕地向外扩散。也许是受到了蛊惑，某一瞬温以凡挪开眼，鬼迷心窍地抬了手，替桑岩顺了顺额前的碎发。在与桑岩的眼撞上时，动作才一停，而后缓缓收回手。 你头发乱了，我帮你整理一下。 温以凡往后退了一步，故作镇定地说道。桑岩的喉结轻滑，没等他开口，温以凡垂眼穿鞋，又憋出了一句： 不客气。 又沉默了一会儿，桑岩忽地笑了。 哦，所以这事我还得感谢你的意思。 温以凡当作没有听见，拿上一旁的钥匙，神色从容。 那我去上班了。 但不等他往外走，桑岩突然站直身子，堵在他身前。他往侧边看了一眼，散漫地拿起衣帽架上剩余的那顶帽子，礼尚往来似的扣到温以凡的头上。动作利落又干脆，温以凡的脑袋仰了起来。桑岩盯着他的脸，慢条斯理地将他脸侧没有绑好的碎发弯到耳后。明明只是几秒钟的事儿，却像是拉长到几分钟。完事儿后，他垂睫，语气转有吊儿郎当。 怎么不说话呀？ 嗯， 还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谢谢。 温以凡回过神，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